第32课，你的钱包忘在这儿了。一，句子。你看见和子了吗？你进大厅去找他吧。三天以内的机票都没有了。您应该早点预订飞机票。我有急事，您帮帮忙吧。有一张15号晚上8点的退票。机票上写着14点05分起飞。小姐，你的钱包忘在这儿了。